的汽水喝一半，给你加片薄冰。等你的账已满写，我总会打理重整。不想纯情，不够聪明，你未发现我的身影。等我帮你依照片码整你家里电影，只会得我一个帮你选购喜爱铃声。天天如常估你心情，等一个眼神求证，一闪擦过如流星。怎么我为我做过的感到惊怕，就像爱骂我也不肯定恐怕。我以为存在吗，千变万化，从来不肯开口，可相信吗？离谱吗？请你不要阻我喜欢你，明明是爱，但你的说话你扮作闪避。这个沉默冷静的你毫无办法处理，其实我亦怕是错不心理。总有天会等到好天气，游行是爱，大叫像你在某大片草地。等你无用退避，不过仍然害羞的你，还是顾忌太不争气，明知做戏。即使你未太在意，不感到惊讶，在要说爱你，请准备招架。勇气还存在吗？不要害怕，随时真的胆敢亲手送花。离谱吗？请你不要阻我喜欢你，明明是爱，但你未说话，你扮作闪避。这个沉默冷静的你毫无办法处理，其实我亦怕是错不心理。总有天会想扑索来求证，争取过趁还年轻，终于你下决定来答应，太动听。 Thank you.